我哋今日咧系邀请咗几位嘉宾咧，同大家一齐讨论有关究竟我哋六十年建国之后，究竟中国嘅人权喺边度咧？系咪我哋中国人民已经站起嚟咧？咁我哋有几位嘉宾同大家一齐咧，去分享意见噶。咁其中我哋邀请到咧就系《海峡时报》资深评论员咧，就程翔先生，同埋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咧系潘家伟先生，同埋咧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婷女士噶。咁我哋咧希望大家能够留步。一齊討論有關六十年建國之後，究竟中國人權究竟點樣呢？係咪我哋中國人民已經站起嚟呢？咁我希望呢大家就可以探討呢個話題。咁呢就我哋今日嘅座談會就開始啦。咁呢就我哋嘅請幾位嘉賓啦，頭先都講過啦，我哋有阿程翔啦，就是《海峽時報》同埋資深評論員嚟㗎。咁仲有就係麥燕婷女士啦，就係、是、我哋香港嘅記者協會主席，仲有係獨立中文筆會理事嘅潘家偉先生等等。咁咧就我哋今日嘅座談會咧係分兩部分嘅，最主要咧就係、是、第一部分咧就係、是、由我哋台上嘅幾位講者咧先講出佢一啲意見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然後稍後時間咧就會由我哋台下嘅各位朋友，如果你有興趣發問嘅或者表達意見咧，都可以容許嘅。咁咧希望大家咧能夠盡量留步參與呢個座談會嘅。咁或者我哋唔阻打咁多時間啦，或者我就先請啊程翔先生咧同大家講講有關佢對於六十年嚟。中國人民是不是站起來呢？中國人群究竟狀況怎樣呢？咁由阿程翔呢就先係同大家係做一個引子，同大家討論先。而家請阿程翔先生，唔該。 多謝大家，多謝各位市民參加支聯會呢個活動。嗱，大家喺國慶嗰日可能都會喺電視機前面睇到嗰個慶祝嘅狀況，一架架坦克車，一架架呢、這個裝甲運兵車、飛彈、魚雷，喺硬力量方面嚟講，真係係嘆為觀止，係嘛？好多外國軍事評論家都話中國嘅硬力量已經能夠達到呢個世界第三位咁緊要。咁但係呢，在這一件件的武器的背後呢，同時我們發覺呢，就是龍應台女士一本書叫做《1949》，記載的只不過是很多在1949年有親身經歷的少少老百姓的一些感想。這本書就在中國被禁，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大的反差呢？中國已經擁有全世界第三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是為什麼一本回憶1949的書都要被禁呢？咁喺呢度嚟講呢，大家可以睇到實上硬力量可能爆棚，軟力量實際上零蛋。咁點解有咁大嘅反差呢？究竟中國共產黨佢喺手握咁龐大嘅軍力之餘，點解內心咁虛怯呢？連一個作家，大家知道龍應台並不是一個很即是很政治上很尖鋭 的作者，但他是一個很感性的作者。他在他的本書1949裡面是訪問了很多即是曾經經歷一段歷史的少少老百姓的回憶。咁點解普通老百姓嘅回憶就會構成對中國政權、對中共呢個政權咁大嘅威脅，搞到要喺大陸封咗佢本書呢？嗱，你大家對比一下電視畫面上見到嘅嗰啲威風凛凛嘅軍事力量，同埋封殺龍應台小姐呢本書，是不是很不相稱呢？ 咁呢個我哋就要反省一個問題。咁點解一本反映老百姓感受嘅書，竟然會受到即係武裝到牙齒嘅呢個政權所擔心呢？歸根到底，就係因為人民嘅心聲。我哋唔否認中國共產黨喺1949年建國建立佢政權喺歷史上嘅偉大嘅意義。我成日覺得佢啱嘅地方，我哋係要充分肯定佢。譬如佢經過呢個49年嘅建立呢個政權之後呢，基本上中國結束咗百幾年嚟外國侵略嘅歷史。同時呢，今日呢中國嘅經濟能夠成為呢、這個世界經濟強國之一，喺呢方面嚟講呢，佢呢啲咁嘅成就呢，我哋係作為老百姓，作為中國人，我哋樂見中國強大，我哋會對佢係充分肯定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呢，我哋都唔好忘記喺49年以嚟呢60年間，中國呢個政策失敗嘅地方，佢所造成嘅一啲傷害，特別係對少少老百姓所造成嘅傷害。當我哋睇返佢呢60年間對老百姓造成傷害之後，我哋大概就可以開始明白點解龍應台小姐一本反映反思小人物嘅回憶書都唔能夠喺大陸呢個出版。嗱，你知道今年亦都係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柏林圍牆20年前，柏林圍牆嘅倒塌係推動咗整個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嘅崩潰。咁點解而柏林圍牆嘅崩呢個倒塌呢，亦都係間接由我哋嘅中國嘅天安門事件係觸發嘅。我哋嘅天安門事件被鎮壓落去，但係喺歐洲嗰邊，天安門事件嘅震盪卻足以將整個蘇聯東歐嘅共產主義嘅政權呢係震垮。我唔係話佢直接造成蘇東波嘅震盪，我係話由於天安門事件呢個突發性嘅因素，間接地促使咗蘇聯東歐嘅人民，佢哋喊出口號，就係話我哋唔要歐洲嘅天安門事件。因此呢，佢哋係站起上嚟呢，係去反對佢哋嘅呢個共產黨嘅政府，導致蘇聯東歐嘅垮台。嗱，咁究竟點解蘇聯東歐嘅共產黨會咁不堪一擊呢？事實上我哋睇到呢，人類喺20世紀進行咗一場試驗，呢場試驗就係建立一個烏托邦，建立一個所謂人間天堂，叫做共產主義社會。喺呢場試驗之中呢，人類付出咗好沉重嘅生命嘅代價。按而家國際上比較著名嘅統計，呢幾十年間呢，人類總共付出咗大概係9400萬條人命，即係有9400人 9400万人喺共产主义社会入面呢係因为非正常死亡而丧生。佢喺呢9400万之中呢，我哋中国提供咗几多条人命呢？据最保守嘅估计，但我呢个係引述中国官方嘅估计，大概是6000万条人命。是怎样来的呢？根据杨继成这个新华社的编辑，他经过翻阅大量档案，各地政府的档案，一个省一个省加埋上来，只是大跃进期间3600万人饿死。另外呢，你根据中共元帅叶剑英他自己的回忆录，正是一场文革，66年至76年这期间，因为政治运动而丧生的2000万人。那只是这两条大数就已经5600万人了，更何况建国以来49年以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很多人 都认为 在种种的政治运动，包括反右啊等等，估计都要死400万人，所以大数加上来呢是6000万人。60年6000万条人命，这个就是在辉煌的游行同埋呢个巡行同埋阅兵背后嘅另一个铁嘅事实。咁就呢一个事实就说明咗点解虽然中国共产党拥有全世界第三大嘅军事力量之余，佢个心仲系咁虚怯，就因为他由于共产主义政策所导致的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到今时今日还未得到政府好好地认真来对待这个问题。我们非但见不到执政当局是痛改前非，是向遇死难者或者他们家属作出赔偿，我们见不到这件事，反而见到呢就是说最熟这么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制度今日仍然纹风不动。当然30年来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是根本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才取得今天这个经济的成果，但是30年来我们不见到政治上有什么改革，使到呢当年造成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非正常死亡的那个制度，即是说一党专政这个制度到今时今日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先要看到为什么好像譬如说08宪章一班书生写签的嘢都怕得那么紧要，就因为这班书生他讲出了很多老百姓的心声，讲出了中国人民希望有一个民主的社会的这种心声。最近由于这个建国60周年 的问题，我在很多场合都被邀请出来讲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曾经碰到一些很多内地的朋友提出很多质疑，他说今日中国已经 唔係已經好好嘅咩？點解你硬係要去挖佢瘡疤？我話我哋唔係去挖個瘡疤，我哋想只係想執政者能夠好好醫治歷史嘅傷痛。我哋睇到嘅就係喺以呢個歐洲為例，蘇聯東歐崩潰咗之後，呢啲歐洲呢啲國家紛紛成立咗好多共產主義罪行展覽館或者博物館。歐洲啲國家通過咗布拉格宣言，話希望好好教育下一代認識共產主義罪惡，目的就係為咗避免再類似共產主義或者其他極權主義嘅罪惡呢重新喺歐洲出現。嗱，相比之下，我哋國家喺共產主義嘗試嘅呢個過程之中死難嘅人絕對多於歐洲，但點解我哋嘅政府唔好好地去總結歷史經驗，去呢個教育下一代，使到我哋唔會再出現呢種嘅傷痛？我記得文化大革命結束咗冇幾耐之後，巴金呢個中國嘅大文學家巴金提出要成立一個文革博物館，但係以佢嘅威信，以巴金先生嘅呢個社會地位、佢嘅名望，呢一個號召出咗嚟之後咧，馬上被當局禁制落去，從此冇人再能夠喺中國講話成立一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當權者係希望用公權力抹去呢個民族嘅記憶，抹去佢曾經做過嘅一啲罪行。咁我覺得為咗令我哋嘅民族唔再重鋪呢啲覆轍，所以我哋要多講呢啲歷史問題。所以呢個唔係一個挖瘡疤嘅問題，呢個係一個要吸收歷史教訓嘅問題。特別係今日，我強調就係特別係喺今日嗰啲造成呢啲民族傷痛嘅制度性嘅原因，到今時今日都未得到呢個改革。咁所以我哋更加覺得需要再去提醒呢個我哋重視呢種歷史。另一方面，我經常亦都受到一啲朋友嘅質疑，內地朋友嘅質疑。佢話：點解你成日講民主？我哋中國家冇民主發展得好好，你唔通唔可以有我哋自己國家嘅發展模式咩？點解一定要引入西方嘅嘢？咁我同佢講，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呢啲價值係人類積累咗幾百年嘅經驗，用嚟化解強權嘅最好嘅一啲價值。自從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以嚟，人類就係藉住呢種價值同埋封建強權、皇權、極權作鬥爭，而最後取得勝利。咁所以咧，呢個係人類喺同強權嘅鬥爭過程之中咧，係逐步積累起上嚟嘅經驗。即使今日中國嘅領導人胡錦濤、温家寶， 佢都喺不同场合公开地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呢啲价值系人类嘅共同财富。所以喺呢个问题上边，并唔存在话有所谓中方嘅东方嘅西方嘅，呢系人类嘅共同要求嘅嘢。我哋中国嘅民主梦，亦都足足孕育咗100年。从1908年清末时代嘅立宪运动为标志，我哋中华民族希望圆一个民主梦，到而家亦都足足100年啦。咁你点解话呢个净系西方嘅嘢咧，就唔系我哋中国嘅嘢咧？再睇翻你中国共产党喺你取得政权之前，你何尝唔系以民主自由嚟号召人民？今日毛泽东文选第四卷仲记载咗毛泽东当年答呢个路透社记者嘅一番话。啲路透社记者问佢：你要嘅民主系乜嘢民主？你所要嘅，你所提出嘅自由系咩自由？毛泽东话：我嘅民主就系林肯总统嘅民治民有民享，我嘅自由就系罗斯福总统嘅四大自由。嗱，你睇下毛泽东佢所拥抱嘅民主自由系乜嘢呢？系美国总统林肯同埋罗斯福所界定嘅民主同自由。咁点解毛泽东提出民主自由，共产党就可以接受？今时今日我哋提出民主自由，就要话我哋系要引入西方嘅价值嚟改变中国呢？咁所以呢啲完全系唔值得一搏噶。所以我自己觉得，从我哋香港人嘅百几年嚟，都一直喺度默默推动紧中国嘅进步。凭乜嘢我哋去做得到呢一点呢？就系凭我哋系中国神州大地上最自由嘅一个地方。凭住呢点自由，每一个历史阶段唔同政见嘅人都跑到嚟香港发表佢哋嘅见解，共商国事。所以我哋香港一直系喺扮演紧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呢个系我哋嘅光荣嘅传统。我希望喺中国未放弃一党专政，喺中国仲未得到呢个民主自由之前咧，我哋香港呢个角色仲系要继续扮演落去。呢个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历史任务。多谢大家。 60年啦，60年真系一个唔短嘅日子。我哋国家虽然我哋嘅经济同埋军事力量，即系喺世界水平上高举足轻重，但系等于我哋人民就真系站起嚟咧？而过去60年里边，我哋见到嘅，就好多人民做咗好多牺牲，但是今日所作的牺牲所换来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国家的政权仍然都是骑在我们人民头上，令到我们无论在言论自由结社等等里面来往，仍然受卡压。我们很多的人民不断发出我们的呼声，不断叫出我们的人民的权力在这里，但是每一次都被镇压。但是唔等於我哋人民呢，仲只就係唔敢去向我哋嘅中國政權係提出我哋嘅意見出嚟。今日雖然係60年嘅國慶，但係我覺得我哋唔係挖瘡疤，我哋係將我哋過去歷史係講出嚟， 也希望能够展望将来，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留步，同我一起探讨这个怎样能够令到我们未来的国家，不单止在经济和军事力量里面发展之余，就在我们人民的真正的生活和我们的权利里面呢，都能够得到是保障和维护的呢。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六十年了，究竟我们中国人民是真的站起来呢？刚才程翔就跟我们介绍了一个的历史，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国家我们今天的政权仍然都是内心虚怯的，竟然连一本书，一本是讲出我们过去十九年成立的过程当中人民心的状况出面呢，都被禁止下来。但其实我相信不单止本书，仲有很多言论，很多的新闻报道里面呢都受卡压的。以后下来的时间呢，我请问麦彦廷，彦廷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资深的传媒人，亦都是我们今天的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就想去跟你讲讲有关中国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言论自由怎样是受到尊重，受到是保障的呢？是不是彦廷，麻烦你。 多谢大家。中国人民就未必个个可以站起来，香港人可以，所以我站起来跟大家讲下。咁呢其实呢大家有时即係成日听支联会喺度嗌，就话咩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呢啲嘢大家都好熟系咪？以为淨係以为，但其实呢个呢支联会系偷桥㗎咋。1949年中共成立之前呢，其实佢系成日都讲緊呢样嘢，因为当时執政嘅系国民党，佢要從國民黨手上奪權，於是呢就成日都喺報紙上高呢就講話要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當時講呢一樣嘢嘅時候呢，佢仲講到一樣嘢呢，我相信大家亦都係耳熟能詳嘅，就係話民主係言論自係新聞自由嘅基石，新聞自由係民主嘅旗幟。所以呢佢哋呢喺報紙上高就要求有新聞自由，因為咁樣先至可以建設一個民主嘅中國。但係好可惜，當佢哋自己攞到個權力之後，喺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呢，佢係將呢啲所有嘅嘢呢就拋諸腦後啦，而且呢仲係變本加厲。因為佢喺成立之前，佢享受咗一段好短時間或者一個好細空間嘅新聞自由，於是佢知道如果佢都讓人民享有呢個新聞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嘅話呢，日後佢都可能俾人哋拉落馬。於是喺中共成立之後呢，中國嗰個言論自由同埋新聞自由呢係大受打壓。雖然大家仲可以見到一啲即係所謂中國嘅消息，但係其實入得到去大陸採訪嘅呢，基本上都係一啲好你已經本身好出名嘅記者，同埋你係同情中國嘅，你先至可以入去。呢啲說話唔係我講嘅，係我較早前同前新晚報老總羅夫傾偈嘅時候呢，係佢話俾我聽。而當時對新聞嗰個控制係可以去到一個咩程度呢？就係話你唔好以為有嘢講就係一個係一個自由嘅表現，而係呢啲所有嘅嘢呢都係層層經過安排先至可以出到嚟嘅。包括你第一要即係、就是、你個立場，佢覺得你係即係所謂同情佢嘅，佢所能會安排，而安排呢要經過每個省市嘅外事辦通知有關的官員，他當他接受你採訪的時候呢，已經是有埋文件呢，就說這個傳媒即是跟你來講嘢採訪的記者，他那個對於我們的立場是怎樣。當然亦都包括就是說我們現在政府都好時有的了 The line to take， 究竟有些什麼可以講，有什麼是不可以講的，這些呢全部呢都是有控制之下才可以見得到。咁但係無論點都好，香港其實係比較近大陸，我哋係有一個地利嘅方便呢係可以返入去大陸採訪。但係呢一個情況呢喺80年代以前呢基本上係不可能。當年採訪四人幫都要係只係文大嘅記者，即係文匯報同埋大公報嘅記者，佢都當佢係香港報紙，咁所以呢就話香港記者返入去採訪。 但實際上除了民大之外，同埋有一部分嘅即係我哋叫即係通訊，就係佢覺得可以接受嘅人之外咧，其他人咧其實都翻唔到去做採訪。香港記者真係可以翻去做採訪咧，係1985年嗰時咧就可以正式咧翻即係申請佢願意開放，就俾大家翻入去大陸採訪。咁而呢一個咧，亦都可以話係咧，其實你睇翻成個中國新聞史上高咧，即係我講中國啦，即係成立咗之後咧，一個比較。即係我哋叫小陽春，係一個即係比較開放嘅年代。我自己好有，即係我比較幸運咧，我就85年可以翻去做採訪咧。咁咧就經歷咗呢一段小陽春嘅時間。咁喺呢段小陽春嘅時間裏面咧，確實係咧記者，如果你要肯，你肯闖、肯試，你係有機會真係去做到一啲獨家，甚至係咧同一啲即係官員又好、文人又好、智囊團又好咧，建立到一啲比較即係互信嘅關係。咁但係呢，隨住8964嘅發生，成個已經係大轉彎。我哋過往返大陸採訪呢係唔需要攞咩證明文件嘅，除咗兩會呢啲咁大嘅會議佢要你申請之外呢，其實呢我哋行過去呢就已經係可以採訪。咁但係反而呢喺8964之後呢，因為佢話啦，講到明佢唔希望香港成為呢個顛覆基地，咁所以呢喺新聞嗰度嗰個限制呢就喺嗰陣時候呢就收得好緊。喺8964之後呢就頒布咗我哋即係俗稱叫港澳七條，就係呢規定呢香港記者你如果要返去採訪呢，你係要先向當時嘅新華社去報批，即係佢要批准你先得，而且呢係要一個禮拜之前。你帶咩機器入去？呢啲全部都要係預先同佢申報，佢批准咗啦，你先去入去。如果唔係咧，你就叫做非法採訪。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這個基本上冇乜可能可以實施到嘅。你要預先七日去申請，即係除非我有天眼嘅啫。如果唔係，我都冇乜可能一早已經知道發生咩事，然後走去申請。咁就算我有天眼，佢都唔會批俾我，因為佢都未知有嗰啲事發生，係嘛？咁所以咧，結果咧，好多時咧，當時香港記者咧就。一面反抗，一面呢就係即係叫做自己冒險呢就返入去，即係叫做非法採訪之險返去。咁所以呢好多時呢，即係如果你係講啲嘢佢想你講嘅，佢咪俾你採訪囉。佢唔想你採訪嗰啲，佢就話你非法採訪，然後拉你叫你寫悔過書。咁所以呢好多時即係去返大陸做記者做呢個採訪呢，大家都要非常之耳聰目明。一睄見有啲咩人嚟，可能呢你就要預先又要即係兜個彎行一行開先，然後先又再返返嚟採訪，成日呢同佢呢好似貓捉老鼠龍鳳鬥智咁。咁但係呢都有啲情況之下都仍然係會俾佢即係捉到啦，然後要啲行家呢就寫悔過書咁樣。咁但係我哋仍然呢係孜孜不倦咁樣要返入去大陸做採訪，係因為即係我哋同文同種攞消息呢確實都比外國記者呢係方便好多。咁點樣將中國嘅訊息帶俾世界，其實香港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窗口。好多訊息，好多大陸嘅訊息係透過香港然後呢傳去全世界。所以呢喺70-80年代嘅時候呢，香港其實係好多一啲我哋叫即係中國專家去了解中國嘅一個窗口。咁但係呢個情況呢隨住呢個90年代之後呢已經係即係逐漸退色啦呢個角色。咁呢個就係同傳媒嗰個自我審查，香港同內地即係香港傳媒好大部分啲老闆都仲要睇住內地一啲即係市場啊，甚至係政治關係啊，而逐漸呢係加強。咁但係呢始終呢香港記者入去大陸做採訪呢，佢仍然係有一個好處喺度，就係呢佢起咗一個示範嘅作用，話俾內地嘅傳媒聽其實做記者可以係咁樣做。咁我記得我最初入去大陸做採訪嘅時候呢，佢哋對於香港記者可以就咁揸住個咪就無端即係完全未經安排走去採訪一啲官員，我哋簡稱叫博咪。咁呢最常見呢就係喺兩會期間啦，喺人民大會堂嗰個樓梯級嗰度呢，咁我哋就喺度做採訪呢，就喺度博咪。咁嗰陣時呢內地記者覺得好奇怪，亦都只有呢香港記者先會咁做嘅。咁逐漸呢佢哋見到咦 香港記者都得喎，咁點解我哋唔得呢？咁咧逐漸咧，佢哋咧都開始咧去博米。而家大家咧，如果喺兩會期間咧，成日見到啲畫面咧，都會係一大棚人，已經係唔係淨係香港記者咁做噶啦，係內地記者好多咧都係咁樣，大家度博米就係揾自己即係諗到一啲題目，或諗到適當嘅人，就等佢嚟，然後咧就去博米。咁當然呢、這個情況咧，唔係話即係已經代表咗咧。內地呢係有新聞自由，而係事實上呢，呢個只係一個好特殊嘅空間，亦都唔係大絕大部分嘅內地行家都會咁做。佢哋仍然呢有大部分人呢，佢哋係會好即係接受中宣部以至係佢哋嘅上司嘅一啲指示或者係指令。呢啲指令或者指示呢可以方式係好多嘅，電話文件其實比較少，因為佢哋唔想俾人哋捉住痛腳，通常咧就打個電話嚟叫你，喂，唔好報呢啲嘢喎，咁樣。咁咧有時咧，如果即係嗰個新聞團體，即係個新聞工作者，佢如果佢係想即係話爭取自己空間咧，有時就同佢即係我哋叫大家喺度即係推推拉拉咧，就會話，哎，你咁打個電話嚟唔得噶喎，你俾個文件嚟啦。咁因為大家都知佢哋係唔願意寫文件噶嘛。咁咧，你叫佢寫文件咧，佢好多時咧就會冇咗蹤影。但有時咧，佢又會冇蹤影之餘咧，佢會走個上司嚟，又要照即係叫你做。佢個上司打俾你嘅上司，然後咧就再壓落嚟，即係嗰種嘅條條框框咧，其實係仍然有好多嘅。所以咧，我哋大家睇得到咧，香港記者入大陸去做採訪咧，一方面係可以刺激到佢哋啲思維，帶咗啲新嘅方法俾佢哋。但係呢亦係因為內地嗰個制度嘅限制，就係、是、嗰個一黨專政嘅限制，所有嘅權力係集中於一黨，甚至係佢哋嘅黨幹部。咁呢以致呢佢哋如果要即係、就是、要靈活去爭取個新聞自由呢，其實嗰個難度呢係好大。但係我亦都因為咁呢，我好佩服內地嘅行家呢，佢哋喺啲咁困難嘅環境之下呢都去爭取。因為呢如果你爭取嘅話呢，即係一唔小心即係打擦邊球打輸咗呢，俾人哋一即係所謂開除你呢，嗰、那個開除同香港呢係差好遠㗎。香港嘅我就算俾人開除咗，我東家唔打打西家啫。咁但係喺內地呢，你冇咗個工作單位呢，你嗰啲退休福利啊、住屋啊、醫療啊嗰啲呢，可能呢全部都冇晒㗎。咁所以呢佢哋嗰個爭取呢付出嘅代價呢係比我哋大好多，咁所以呢我對佢哋呢係更加尊敬。咁當然亦都即係好彩呢，而家有個市場嘅機制喺度呢，咁都容許佢哋有少少呢方面嘅空間，但係唔係話即係完全開放到嘅。咁呢個呢就係、是、行家方面啦。但係喺政府方面嚟講呢，其實呢我哋入去呢好多時呢，其實令佢睇得到啊，佢哋舊嗰套控制傳媒嘅方法呢可能唔係好得嘅，要用啲新嘅方法。咁所以譬如大家睇得到呢，而家呢喺譬如最近嗰次喺新疆呢，佢就用咗啲新嘅方法。你一嚟到招呼你，好好招呼㗎，俾一間酒店你哋住，嗰間酒店嗰個房費呢係俾一般行入去嘅住客呢係只係佢哋嘅三至四成嘅啫，我聽啲行家講。咁然後咁 你可能都話，喂，我都未必，我唔要你呢啲咁嘅優惠，因為明知道我入咗去話俾你聽我係記者，你可能就諸多限制啦。咁呢但係呢你想唔入去住都唔得，就係點呢，佢將全市所有即係烏魯木齊市所有嘅互聯網都 block 曬，淨係得佢呢一間酒店嘅新聞中心有。咁即係話如果你想 send 嘢返香港嘅話，你採訪咗之後你都要搵地方去送㗎，送即係互聯網呀都好咩都好，你都要搵嘢送㗎嘛。咁結果呢有啲就本來最初都唔係話要貪佢呢啲便宜嘅行家呢，都要死死地氣要入去住，因為如果唔入去住你就連即係呢個互聯網都冇得用，咁你即係你上去做就白費，咁冇辦法呢都要入去住。咁而且呢你一到步呢你就唔使驚冇圖片用喎，佢拎預備咗成百幾張嘅圖片俾你，嗰啲圖片呢全部都係嗰啲即係啲人市民呢俾人哋打死呀、打傷呀、啲頭流曬血呀、個肚又傷呀嗰啲片。咁但係淨係俾片你嘅啫， 究竟呢個咁嘅即係示威衝突點樣去平息啊？點樣究竟點樣發生呢？對唔住，呢啲資料就冇啦。所以其實咧，佢即係你咁樣一睇咧，你就知道其實佢只係想控制你一啲嘅消息，即係發放出去嘅消息，而唔係話咧本質上邊改變，真係想幫助你哋去採訪。咁所以咧，大家睇得到咧嗰、那個即係大陸控制傳媒嗰個手法，佢有變化嘅。你可以話改善啦 ，call and call 改善咗啦，文明咗啦，咁但係咧，嗰、那個本質其實係冇變，都係要控制你。咁過往咧就即係對住啲想阻住你哋採訪咧就好粗暴嘅，一手擁開你，或者一手揞住你嘅鏡頭，等你咩都影唔到。咁佢甚至係咧就請你離開現場，就話即係帶你翻去警嗰陣時嗰啲叫派出所啦，餓你幾個鐘，餓到成單嘢過曬啦。咁然後呢一係呢就放你，有時呢就要你寫埋悔過書先俾你走啦。咁而家呢就會即係叫做文明少少話啊，你有冇申請證啊，你有冇呢個記者證啊，你有冇得到批准啊，諸如此類，講一大餐，講到就係嗰件事過咗。咁喔、哦、你有啊喔，咁、哦、你而家去採訪囉。咁但係嗰陣時件事已經過曬㗎喇。咁所以就話呢，我哋點解話即係今次喺七月同埋九月嗰陣時即係打香港記者，香港嗰個反應點解咁大呢？就係佢似乎其實係真係走緊個回頭路，即係已經係呢，除咗話係一個肢體衝突係好粗暴咁樣去打你之外呢，曾經有一度我諗大家都記得㗎，佢其實係有拔過槍㗎。呢一個係一個好危險嘅動作，如果佢擦槍走火點算？而且佢好明顯呢，當時嘅記者喺度做緊採訪呢係帶埋個 cam，佢可能係叫個 cam 話你影下嗰度，咁佢就當你指手畫腳，然後咧就話你咧喺度煽動群眾。咁呢個煽動咧係其實好大件事，一個好嚴重嘅罪行嚟喎。但係咧，你問佢攞片睇咧，佢而家咧就話咧官方咧就話我哋冇片啊，所以咧俾唔到你睇。當然呢個我就唔係好相信啦。點解即係有啲大家都知喺內地其實都有好多嗰啲我哋叫閉路電視嗰啲 CCTV 咧影曬啲嘢，冇可能你話睇，冇可能你話冇。你話冇啫，只不過你其實你係唔想俾我哋啫。咁你唔想俾我哋，好明顯，因為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做得唔啱啊嘛。你喺度屈記者啊嘛。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嗰個情況咧，佢係好似行緊回頭路，而且咧係好打，即係我哋叫擘大眼講大話。你明明打完記者，仲話人哋咧係指手畫腳，煽動呢個群眾，即係要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咁樣。咁所以先至咧，令到香港人咧好驚訝嚇。原來我哋回歸咗回歸咗成呢個1997到而家回歸咗12年啦。我哋點解對一啲所謂是非黑白仲係有咁大嘅差別嘅？而且呢個差別呢，佢係真係可以大蝦細㗎喎。你諗下佢有13億人民。佢哋成日都係咁講，如果你真係要計話即係你話就算去投票都好咩都好。當我哋講緊700萬香港人嘅一啲睇法或者利益嘅時候呢，佢就會同你講，咁我哋13億人民又點呀？咁如果你真係同佢計人，你冇得計㗎喎。即係嗰種文化嘅衝擊以至係矛盾，其實我覺得係對香港人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亦都令到佢哋呢點解今次呢，除咗話即係傳媒新聞界自己會即係咁即係激於義憤行出嚟之外呢，其實我亦都見到好多呢香港人，即係普通市民呢，佢哋都好嬲嘅。即係我諗佢哋最接受唔到嘅，當然佢哋唔接受你打人，就算我有啲咩譬如採訪嗰屆你都唔應該打人之外呢，佢哋更加唔接受嘅呢，就係一個政府你可以擘大眼講大話，呢個係佢哋唔可以接受嘅嘢。而呢一樣嘢如果冇言論自由冇新聞自由嘅話呢，我係好擔心呢係會繼續落去。咁所以我更加希望呢，大家藉住今次件事呢，係要好清晰咁話俾內地聽，我哋絕對唔接受呢一種打壓新聞自由。因為大家都知道打壓新聞自由其實呢亦都係進一步呢令到中國嘅民主呢更遲來臨。咁我哋好希望呢，我哋能夠盡一分力呢，令到中國嘅民主可以早日到嚟，亦都令到大內地嘅人民同我哋一齊呢都享有呢個新聞同埋言論嘅自由。咁我暫時講到呢度，稍後同再同大家分享。 好，多謝黃婉婷。其實冇言論自由冇新聞自由，我哋點可以講得我哋中國人民已經站起嚟呢？ 其实当我要讲是中国人民可以站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人权包括了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言论自由等等呢，都受到尊重和维护才得的。好了，咁以下落嚟時間咧，我哋請下我哋另一位朋友咧，就同我哋講有關今日嘅人民日，中國人民是否站起嚟咧？就係阿潘家偉先生，佢係獨立中文筆會嘅理事，唔該你。 唔該曬。咁我簡單介紹一下獨立中文筆會先啦。咁其實我係啱啱先當選到做理事嘅啫。咁我哋嘅前會長咧，就係而家仍然係被看守當中嘅劉曉波先生，佢係2003年至2007年。是獨立中文筆會的會長。我們筆會呢是包括在全世界各地的華人，是用中文寫作 的人，包括已經有200多位的作家和文字工作者。我以前呢都是曾經做過記者，也都有去過國內採訪的。我的經驗呢其實是2000年之後的採訪經驗。所以我想講講就是說，我有接觸的國內的朋友當中，他來到香港和我們講的時候呢，就會比較放心，會可以願意講好多佢哋願意講嘅嘢。但係當我哋去到國內去見佢哋嘅時候咧，其實係種種氣氛嘅情況當中咧，都係好緊張。咁所以我見到我接觸嘅朋友咧，其實大部分都係作家啦、記者啦同埋律師嘅。咁我接觸佢哋當中咧，喺佢哋喺國內生活嘅環境咧，佢哋其實感覺唔到有啲咩特別大喺自由方面咧有改變。好似會覺得而家好似有叫互聯網時代啦，佢哋好似有得機會喺網上面寫下文章，甚至有啲可以寫到啲批評政府嘅嘢。但我哋通常都會聽到佢哋講，佢哋好快寫完之後呢就已經會俾人哋刪除咗佢哋嘅內容。咁如果我前幾日都同我一位國內嘅律師傾過，佢亦都只不過將佢嘅案件佢裏面嘅細節啦，佢將佢啲嘅法律嘅分析，但係呢因為佢嗰啲案件全部牽涉嘅就係我哋所謂而家嘅維權案件同埋一啲人權案件，咁而好多時候佢一寫完佢篇文章擺上去嘅博客，我哋叫 blog 啦，唔使一兩個鐘之內咧，就一係就俾人哋刪除咗。但係喺嗰個短短嘅一兩個鐘之內咧，可以有成萬幾兩萬人係有瀏覽過。咁其實我哋見到咧，國內嘅朋友係好渴望知道有啲嘅消息，但係好多時咧，國內的網警呢就已經形成為了幫中共去全部將這些消息刪除，好像認為這樣大家就會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但我見到的過程當中，除了在城市裡面有很多高樓大廈之外，在大城市裡面有高樓大廈之外，其實有很多人仍然是生活在很困苦的情況當中，還有都有聽到很多人跟我們說是直接找我們談的，亦都係話佢哋係一啲訪民，佢哋嘅房屋啊，好多時就因為呢啲咁樣嘅所謂嘅都市化發展啦，就已經係俾人哋強行咁去逼遷，而其實係冇任何賠償嘅。而當中係牽涉到係乜嘢呢？又係中國個政治裏面仍然長期存留嘅即係貪污嘅問題。我哋見到而家過咗60年啦，中共建國咗60年啦，我哋成日聽國內的朋友傾偈的時候，有幾多少人仍然相信共產主義？有幾多少人相信共產黨？我在我聽的當中是沒有。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話，中共嗰個共產主義咧，我已經聽不到官方裏面有點樣成日去提啦。大家叫大家而家就係點樣咧？去賺錢啦，嚟香港或者去海外咧，去買名牌啦，去買樓啦，去做生意啦。但我哋睇到而家中共仍然有嘅咩嘢咧，就係、是、仍然有嗰個極權嘅制度。逢親你係有批評政府，有牽涉到佢哋既得利益者嘅利益嘅話，好多時你所面對嘅情況就好似有如劉曉波啦，有好多唔同嘅作家啦、譚作人啦，佢只不過將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嘅情況做一啲調查，都未曾叫完全公佈出嚟啫，已經俾人拉咗，而家都仍然係俾人哋扣留住。開咗庭呢，個律師喺庭上面可以講下嘢，個法官可以打斷佢。呢個唔係一單兩單喎，係單單呢啲嘅違憲案件去到法庭上面，可以個律師係幫佢辯護，幫佢當事人辯護嘅時候可以做唔到佢辯護工作。而好奇怪嘅情況之下，係我哋香港係唔會見到嘅，只係可以啲律師其後將佢哋嘅辯護書寄返去俾法院。 咁法院睇唔睇嘅，我哋冇人知道，出嚟嘅判決都係兩三頁紙。我哋點樣可以見到一個國家，如果話聲稱自己人權有所改善嘅，點解呢啲所謂一個文明社會應該要有嘅配套都見唔到？而我哋琴日見到嘅，喺個電視上面見到嘅，只不過係一啲大閱兵。我冇咁幸運可以咁多年前見過毛澤東喺佢個城台上面講嘢啦。但係琴日我見到嗰個感覺，哇！係咪60年後而家我哋呢一輩啊？要見嘅就係呢一班人講嘅嘢，係咪要好似重現翻毛澤東嗰種講法？哇！我哋真係個祖國好偉大。而家有好多好多呢啲咁犀利嘅武器話俾我哋聽，我哋年輕一輩對我哋呢啲嘢有咩意思？係咪要話俾我哋聽？我哋隨時可以預備打仗，打邊度？要威脅邊一度？點解我哋需要呢啲咁靚、咁鬼高科技嘅武器？對我哋本身嘅國家有咩好處？點解？呢啲費用唔可以喺我哋國家去做一啲教育方面，去改善教育方面嘅經費啦，又或者係其他方面去改善人民嘅生活啦。如果大家都覺得係歌舞昇平嘅情況之下，點解仍然有咁多上訪者？點解仍然有四川地震嘅豆腐渣工程發生？點解我所認識嘅律師佢接辦毒奶粉嘅案件，冇一單案件可以喺法院立案？點解要爭取賠償嘅人一分錢都攞唔到賠償？呢啲問題係我作為年青呢一代嘅香港人見到國內嘅問題時候都必須要問嘅問題。我哋去見到國內嘅並唔係深圳或者上海或者北京呢啲大城市呢高樓大廈，呢啲嘅地方係有佢哋嘅發展，我哋見到係好開心。但問題究竟係咪中國只係得呢啲部分？是不是13億人都是生活在這種這麼富裕的環境之下？我是必須要問這個問題，而且我覺得國家領導人要面對我們的問題，不單只是怎樣只是有十個八個這些大城市給我們去看，國內的活生生的人權問題究竟又怎樣跟我們回應過？我們最基本要求在08憲章裡面，大家303位廉署人、第一批廉署人和起草人所提出的最基本的一個民主和法治國家應該要有的內容，究竟在我們國家是不是要好像等於溫家寶所說，過多40年後我們要有100年，見過100年後才會見到？我前幾天見到華叔有說到，究竟共產黨是不是還可以有40年啊？我們是不是還希望有一個40年見到一個共產國家用一種極權的手法？我們見到好像有很多越來越多所謂的高樓大廈了，但會不會就 有地震又震冧曬呢？是不是所有的 小朋友的生活、所有人的人權生活、人權方面的東西完全是不需要有顧及呢？我有這種疑問，如果有在場的有什麼高見，我都向你們請教。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這一代都仍然需要看到60年前那種大閱兵在我們現在這個年代仍然要見到，而且不斷只是炫耀。除了炫耀之外，有沒有見到是實際的工作？仍然是譬如在四川那邊我們見到的地震之後，究竟有多少人得到賠償？而據我所知，亦都是同毒奶粉的情況一樣，他們的家長要求的賠償沒有一單案可以在法庭上立案。咁呢啲種種，我就係想帶出一啲好基本嘅問題。我哋喺年青一代呢一度，我哋年青呢一代嘅喺香港嘅呢個年青一代，我哋見到國內嘅除咗係經濟發展之外，有冇見到呢啲問題？同埋我見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我哋係採取咩態度？只係嘲笑關心呢啲人嘅，定係覺得呢啲問題遲早都會解決，但係唔關我事。多謝各位。 好多謝阿潘家偉同我哋分享咗作為一個年青人點睇國內一個60年嘅一個發展，而特別喺我哋人權嗰個嘅方面，又係中國政權咁嘢又可以炫耀出嚟呢？軍事力量已經炫耀咗啦，我見到啦，但係人權方面點樣呢？我哋一啲嘅人民心嘅情況點樣呢？係咪值得我哋炫耀呢？又我哋今日呢就係想同大家討論呢個話題嘅。咁以下時間呢，我哋好歡迎在座嘅朋友，如果你有任何嘅問題問我台上的嘉賓，或者只想發表的話呢，我們都歡迎的，但不過希望你能夠可以呢長話短說，希望你精簡的。 你好啊，我叫阿培啊。啊，头先关于潘家伟嗰、那个话，国庆嗰阵时佢阅兵巡游，你觉得点样样咧？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嘅意见咧已经喺苹果日报上面已经讲紧出嚟啦。即系国庆有乜理由走去露蟹嘅咧？即系你冇理由去人哋个生日会，人哋攞把刀攞把枪出嚟喺你面前抹噶嘛？国庆就系国家嘅生日。你想見到嘅究竟係嗰啲人攞槍攞刀出嚟抹啊，定係攞俾你睇佢啲人民真係開心真係快活嘅。咁其實我喺呢度我都想睇就聽返頭先阿程翔先生講嗰本書啦，咁我而家手上有一本啦，咁可以俾大家睇下個書皮咁樣嘅。咁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啦，因為呢本書真係好值得睇。咁另外我想問返一個問題。究竟我哋需要做啲乜嘢嘢？即係站在我呢個立場，我而家絕食緊啦。我呢個立場，我需要做啲咩嘢，我先至可以贏到喺 TVB 裏面播片係播得長少少咧？即係問題係佢成段片，我睇到有一半都係關於國慶、國慶、國慶、國慶，剩低個丁咁多多咧，就係十一。嗰、那個碰撞事件發生嘅事情嚟嘅，點解就係得咁少，唔可以再多啲咧？點解維珍尼亞會叫咗做弗吉尼亞咧？即係我唔知道究竟而家啲記者係諗緊啲乜嘢啦，佢哋審查緊啲咩嘢啦？可唔可以就透露多啲俾我哋聽咧？ 好多謝你。再問一問台下有冇其他朋友有啲意見或者有啲提問先，咁我哋稍後時間我哋個台上嘅嘉賓嚟先去盡量去回應啦，好嗎？ 各位朋友，咁我都同呢個年輕人一樣啦，即係睇咗嗰個國慶嘅閱兵同埋巡遊啦，咁我個感受呢，即係話點解我哋中國啲人權是咁差呢，就因為兩樣嘢假嘅。第一個，呢個軍隊係假嘅軍隊，因為不久之前大陸有間學院嘅，即係軍事學院嘅教授講，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咁呢啲係黨軍，除咗要人民養活之外，同人民冇咩關係，所以係假嘅軍隊。嗰啲武器唔係對外國人嘅，因為胡主席喺個國慶講話講，解放軍同埋武警部隊要發揚光明傳統。嗱，大家知道武警，中國嘅武警係全世界最大嘅內政部隊，有160萬軍隊嘅。武警嘅歷史好短嘅啫。根本就冇唔存在话光荣传统。咁胡温呢，佢嘅构思系用解放军加武警去梳理好中国嘅民政工作。咁大家知道啦，民政工作包括人权问题，系咪解放军武警能够梳理好嘅？咁呢个假嘅国家啦，呢次阅兵庆典我哋睇到啦，就话嗰日北京市长宣布胡主席，佢系先讲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然后先至讲国家主席，党大嘅国，呢个国唔系我哋中国人民嘅。咁我讲多句啫，我好同意啊麦燕婷女士嘅讲话，中国而家咧呢个胡温啊。是下決心走回頭路的，我們看看解放派當時國營的撕裂了人民經營的那個第一部解放派是蘇聯支援的的晚會，現在北京那班統治者唱回蘇聯歌，跳回加爾舞，我們知道是意味著什麼，改革開放30年的新事物，新興的工業企業家 根本形影都冇。提翻劳动模范，大家知道劳动模范呢样嘢系以前共产企业嘅产物，根本就冇嘅嘢。咁啊，我哋话咧胡温啊，佢而家唔知系幼稚还是系独立啦。佢哋 OK 翻翻去当年嘅幻想度。 好， 我想阿陈松先生讲讲。 好啊，好啊。 呢啲系到底系幼稚还是思想独立？ 好，好多谢你意见先吓，好多谢晒。不过希望咧，另外啲朋友如果系有意见嘅时候咧，希望能够精简，咁咧让我哋多啲朋友可以系提出佢问题或者发表意见咁样吓，唔该。 点解时间等于金钱？点解时间等于金钱？好唔好？ 唔该你先啦，睇仲有冇其他嘅朋友有意见？如果冇嘅话，或者我请台上嘅朋友阿华叔啊。 我只系想问台上几位讲者一个问题：你见到大游行嘅时候出现毛泽东思想万岁呢几个字，你有咩感想？同时我听见话，本来大家都唔知道有呢几个字出现嘅，系临时变阵，系咪究竟系咁样咧？ 好，我唔该晒。咁睇下台上有冇边位系即系想系回应头先刚才几位朋友嗰啲嘅提问咧，或者一啲意见咧？阿程常先啦，阿程常吓， 先答答阿华叔嗰个提问啦。事实上咧，我觉得喺内地改革开放三十年嚟咧，始终是有一股相当大的思潮是要为这个前三十年平反的。因为要为前三十年平反呢，因为呢因为中共在1980年作了一个叫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是好好总结了，已经是 将前三十年犯的错误呢，是虽然不是很彻底，但都叫做起码呢是讲了一下。但是呢这个决议出现了之后三十年呢，不断是有股比较左的思潮呢，是要去为前个三十年呢翻案的，要推翻这个决议的一些精神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剛才所講到話有呢個方陣，毛澤東思想萬歲嘅方陣出現咧，其實呢樣嘢咧係反映咗咧，即係呢種咁嘅思潮咧，今時今日咧喺中國咧係再次冒頭嘅。咁呢個冒頭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咧，我覺得呢個同胡錦濤個人嘅一啲取向呢是好有关系的。我记得在胡锦涛上台之后冇几耐，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他举行了一个好盛大的庆祝典礼。通常我哋帮人哋祝寿啊或者纪念啊，都是逢五逢十。咁咧就我記得嗰一年咧就唔係逢五逢十嘅，係唔知毛澤東誕辰幾多周年嘅。咁咧佢幫佢舉辦咗一個好盛大嘅呢個紀念儀式，喺入邊毛澤東對唔住阿胡錦濤對毛澤東嘅評價咧，係用咗一句咁嘅話，佢話毛澤東唔單係中国人民的毛泽东，而且是世界人民的毛泽东。咁啊，这个咁嘅评价，以中共文件的规格来讲咧，这个评价咧就绝对高出1980年嗰个中共中央通过的嗰、那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入边对毛泽东的评价。咁点解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日， 呢一股为前三十年嘅罪行，为前三十年嘅过失翻案呢种咁嘅思潮会出现呢？咁我觉得咧，这个、呢个咧系同呢个苏联东欧个崩溃系好，亦都系好有关系。因为中共嘅学者喺研究苏联东欧崩溃嘅原因之中咧，几乎一致认为嗰个根源应该追溯到1954年克鲁晓夫呢个对史太林所做嘅秘密报告，由批判史太林开始。咁然之后咧，即系话苏联东欧嘅崩溃嘅原因咧，系追溯到去1954年嗰、那个反史太林那个报告开始嘅。咁所以咧，佢哋认为咧，即系中共嘅学者就认为咧，即系唔能够轻易，唔应该轻易去抹杀一个领袖嘅功绩，所以咧就变咗咧就系、是、认为咁样做咧系会使到成个党咧失去咗，即系佢嘅形象有问题之外咧，佢嘅合法性、佢嘅合理性全部都会即系丧失，所以咧就喺越系喺呢个研究苏联东欧崩溃嘅原因之后咧，越系认为佢哋要抬翻毛泽东出嚟，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形成咧就系话头先我所讲啦。在92年咁上下咧，就已經唔係92年，對唔住，02年，胡錦濤上台之後冇幾耐咧，就已經係重新定位毛澤東嘅地位，就係話佢除咗係中國嘅毛澤東之外咧，仲係世界人民嘅毛澤東，嗰、那個將嗰個對毛澤東嘅評價咧，係提高到一個史無前例嘅水平啊！咁所以變咗咧，即係由於胡錦濤個人有呢種咁嘅睇法，所以咧，我覺得咧，就呢幾年嚟國內嗰種即係為文化大革命翻案嘅思潮咧，亦都近呢幾年嚟咧，亦都係有所增長。所以咧，就到呢個最後，你睇到咧，即係喺呢個國慶嗰個方隊入邊咧，竟然即係臨時聽講話係臨呢個舉行前一個星期咧，先至決定加上去嘅。咁就我覺得咧，佢呢個就係即係中共要樹立翻毛澤東作為佢哋即係嗰個權力嗰個正統性、那個合法性嘅其中一個做法。 咁啊，以婷啊，作少少回應啊。 我回應一下阿培頭先問啦。阿培就問話，即係佢哋咁要再做啲乜嘢，先至可以令到呢個 TVB 即係播多啲呢一類嘅新聞啊，或者呢一類嘅消息。其實咧，這個、呢一個咧，阿培嗰個提問咧，如果調轉係阿劉曉波咧，可能佢仲慘。我想問大家，知唔知美國國會通過咗要求釋放劉曉波嘅決議案？知唔知？有冇人喺我哋大氣電波嘅電台或者電視嗰度聽過睇過呢一段消息啊？你係喺邊度睇到嘅，華叔？喺報紙，我講大氣電波。報紙啦，報紙咧佢可以有立場，因為咧大家咧係俾錢去買嘅。你買嘅時候咧就等於你認同佢嘅立場，咁所以咧報紙嗰個所謂佢自己有自己嗰個立論呢，那個空間呢是比電台電視大的，但是電台電視呢它用的是大氣電波，是公眾的資源，它沒有資格說我有一些東西呢是因為我的利益就不播，或者我有我立場我不播，這個不行。公眾電大氣電波它應該唯一的標準呢就是那個是一個公眾利益。那很明顯美國國會400多人只得約莫30票，一是棄權或者一票反對的情況之下要求釋放劉曉波，為什麼會不是新聞？為什麼在我們的大氣電波裡面看都看不到，聽都聽不到？我都是要去外國，不是 我都是朋友转返一些信息给我，我才知道。我自己一个很个人的想法，因为我不是那些现在在几个大的电台电视里面揸 fit 人，我只能够想呢，就是十一国庆嘛，你们美国国会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些决议案，你不是来赠庆啊，这些东西对中国不好嘛，所以咪唔播囉。我真係想问，如果係咁嘅时候，係咪有国庆嘅时候，如果有大嘅灾难，我哋都唔好报啦。因为咁样等于赠庆啊。係咪我哋可能会引起，可能喎、可能会引起有啲人讲就话，哎，你梗係做得阴质嘢多啦，所以你国庆嘅时候你都有呢啲嘢。可能真係有啲人有咁样諗法㗎喎、所以呢个先至係危险。即係如果我哋话係会因应一啲所谓大日子，我哋就唔報一啲唔好嘅消息，或者係令到佢唔舒服嘅消息，呢、這個先至係危險嘅地方囉。咁所以呢，我覺得呢，你話有冇效我唔敢講，但我覺得可以試下做一樣嘢嘅呢，就係、寫信俾廣管局投訴，等佢去解話囉。我解唔到㗎，寫信等佢哋自己要求無線新聞部、亞視新聞部，甚至香港电台或者商业电台都好，新城都好，叫你自己解话。点解可以喺成日嘅即係国庆嘅日子里面嗰、那个比重係争咁远，甚至係呢，喺即係就算话你报道，你头先讲或者係冲击事件，究竟有几多人讲过嗰班冲击嘅人佢哋嘅诉求系啲乜嘢，点解会产生冲突，究竟係警方無理去阻挠，以致係發生衝突啦，定係嗰啲示威人士佢無理取闹，以致係出現啲咁樣嘅衝突嘅場面呢？其實呢啲呢都應該係要交代。我覺得大家好好利用自己喺香港仍然享有嘅人權，去催逼一啲公眾，即係呢個新聞傳媒機構呢，係向人民負責。 唔該，阿潘家偉有冇回應 咧？有少少嘅回應咧。頭先阿華叔嗰個問題咧，就係話嗰個大閱兵嗰度見到有話要毛澤東思想喎。好對唔住咯，我哋呢一代人啦，即係至少係我啦，毛澤東離我好遠啊，永遠我唔覺得佢可以影響到我任何嘅思想。尤其是我睇咗咁多嘅雜誌，睇咁多嘅書啊，關於佢嘅事蹟啊，我都係只係嫌棄呢個人啊。就唔會覺得呢個人係值得支持，所以我覺得喺毛澤東思想裏面，係咪國內嘅人都會鍾意呢？至少喺我接觸嘅人當中，冇聽過任何一個人鍾意佢，係唔多。 OK， 咁我哋呢個嘅論壇呢，就想即係歡迎多啲人表達意見嘅。如果有嘅話呢，大家都可以舉手，咁我哋就可以容許你即係發表意見或者係提出提問嘅。 喂， 係。 就我係呢個絕食者徐伯弟，咁就我哋點解絕食呢，就其實都係為咗呢、這個60年來人權何在呢個問題去絕食。咁想剛才講返啦，即係程翔先生你又講返啦個經濟嘅繁榮嘅問題呢，我有咁嘅睇法，睇大家同唔同意。其實今日嘅即係喺中共治下嘅而家嘅所謂經濟繁榮呢，我係覺得係一個實際上等於是一個奴隸主，他將過去一些的剝削，一個殘酷的剝削，去凝聚了回來現在的財富，而我們的人民呢，就是一無所有的。我們亦是今天的經濟繁榮，亦是在香港對中國的一定的貢獻而造成的。而最大件事就是說，我們今天的經濟繁榮呢，是用很多的我們的環境的破壞，我們的水土的流失，我們的社會的各方面的一些不公道不公平的處境是換回來的。而最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現在所有的經濟的繁榮的果實都是被中國共產黨一個政權差不多操控了，壟斷了萬幾億的美元，我相信都是在個共產黨的這個手上的。另外呢，這個貪官 貪污嘅情況去咗萬幾億嘅去咗外國，呢個又係一個事實。咁另外喺國內嘅貪污貪官咧係多不勝數，而嗰啲所謂商人好多都係官商勾結，去造就成呢啲咁嘅所謂經濟繁榮。經濟繁榮嘅果實就俾咗我哋嘅當權者壟斷曬，係剝奪曬，亦係將我哋嘅所謂我哋人民咧變成奴隸式嘅咁嘅呢個咁嘅剝削嘅過程，去造就成呢個咁嘅繁榮。我係咁講。 好，唔該曬。咁咧就想請問在座仲有其他朋友咧有意見或者提問咧？咁啊一次過咧就喺大家發表先，咁然後先在我哋台上嘅朋友就再啲回應咁樣。 喂喂喂，專家們朋友們哈，我是從那個大陸過來的哈，大家講普通話，大家可能會聽得比較不習慣是吧？沒關係，剛才聽了很多專家和很市民的那個講話，還有這幾天我參加了这个那个60小时的静坐结识那个就抗争人权的这个活动，通过这三天来的我所见所闻，总的来看我觉得我们香港市民不管是专家还是底下的下层的那个老百姓，还是很多比较年轻的一些接触一些学生还是什么个人人，我觉得有这种这个争取那个民主人权这个意识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敬的，这就是体现了香港人爱国家爱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看了我就觉得我也觉得很感动，是不是？这港人是非常爱国的，我就觉得我这个也稍微想了一下哈，就是像我这几天也接触到一些人，他们也提出一些问题，他说你们这时候呢大家日子也过得好了，那还需要民主吗？你们是这样子抗争干什么呢？是不是啊？另外一个日子过得好了以后你们这样子做，是不是你们这样子是给国家抹黑呢？但是我想这些问题有些人提出来，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意思，是不是啊？有这样提出来，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在这个社会上都会碰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如果是我来说，是吧？因为人生活好了，社会发展了，经济发展了，但人不是一头猪，猪是养在那边，给人家养在那边，人家爱鞭打，爱杀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养大了就把你来杀，是不是啊？这样子的，但作为一个人是有思想的、有尊严的一个人，那是要有自己的主见，要有自己的那个良知，要有自己的原则做人，是吧？那所以人不能，我们人之所以高于动物，那就是说我们要有思想、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那个、有自己的良知、有自己的道德，我们的人类社会才会一直向前发展。我们的我们的社会发展呢才会更加和谐，我们的那个民族，我们的这个国家才会更有希望。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应该有这个争取这个民主和人权的。另外一个我讲一个，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争取自己的人权，争取自己的人权就是争取国家的人权，争取人民的人权，争取社会的进步。因为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人权，就没有国家的人权，也没有这个社会的进步。所以每个人在碰到自己的不管是大事小事，应该自己呢应该凭着自己的良知，凭着自己的那责任，应该尽心尽力，是吧？我是觉得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比方说像我是觉得我原来我不知道这个活动，我是那天4月1号早晨看报纸我才知道这个活动的。这个活动我是觉得有意义，我觉得值得来参加，我就过来了。因为作为一个60事件，时间是过去了已经20年了，在大陆还是非常很忌讳的事情，官方呢好像以前在20年前就给他盖棺定论了，以后啊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官方是不再什么重提，也不再那个怎么弄， 那在这个事件，六四事件这个东西，对于那个，我是没事，我先讲一下，你等会再讲。哎，可以，我们这边也很多大陆朋友，也很多香港朋友，我就讲，就是等于交流一下吧，大家吧，是吧？因为我是觉得在六四事件啊，那应该说，从那个中国的民主发展那个史上，我昨天几天也看了很多这个一些影像这些啊，应该说在中国这个发展史上，中国的民主人权的这个发展史上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的。第二个，从这个结果来看，六四事件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中国人民的大悲剧，这个应该这样子肯定。那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做这些努力，纪念这个六四事件，让唤起民众来关心这个国家的民主、人民的人权，关心这个社会的发展，那就是说，那个这个就可以唤起人民对那个这个国家的现在呢，因为很多人好像生活过好了，有些人特别是有些年轻一代的人经历了政治磨难，那个以前的那个政治斗争的历史啊，少的人他们根本对一些什么以前的过去的什么这些民主人权啊，他们有些没这个概念了，非常淡漠。所以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上一辈的人，每一个有经历的人都有责任，都有责任一代一代的教育下一代。因为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前进，是不是啊，人民要进步，就必须要有， 就是要你的 一代代的人这样子能够那个能够这样子觉悟起来，能够觉醒起来。哎，我是觉得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就这个。 好，谢谢你，谢谢你。 我哋咧喺度咧，应该都系即系对我哋嗰啲朋友，特别系国内嘅朋友咧，支持我哋啲活动，参与我哋呢个行动咧，系表示支持嘅。我希望大家俾支持佢，好唔好啊？或者鼓励下佢，因为我哋每一次咧，我哋希望能有更加多嘅国内同胞，有对于问题咧系发表个意见同埋参与我哋啲行动嘅。咁咧就我真係喺呢度呢，就我個人或者代表支援會都好呢，好多謝你哋能夠可以喺度出席我哋呢個聚會同埋表達意見㗎，非常之多謝你，多謝。咁係咪有位朋友想發表意見？好 ,OK。 我來說幾句。我是從大陸來的啊，今天剛來。我首先問一下呢，就是說大家在這說六四，六四的主體是哪裡？一方是政府，另一方是誰？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我想大家应该说是学生了，学生会在天安门广场烧汽车杀解放军战士吗？不会。那到底是谁？你们在这里在纪念谁啊？我想纪念的人肯定是有问题，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点呢，中国的民主怎么办？中国从孙中山先生1911年就开始讲民主，到1939年都没有民主，到底是为什么？还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澳门的选举，广大老百姓投票了吗？有用吗？中国最需要的是老百姓吃饭的权利，而不是一些资本家或者一些有钱人的权利。我就说这些。好，谢谢。 好，谢谢。我自己觉得哈，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过去我慢慢举办这些活动了哈，没有国内的朋友。参加发表意见的，但今天有，很高兴。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如果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我希望你们参加我们的互动，发表你的意见，好不好？好，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可以发有咁提问啊？如果冇咧，我哋台上嘅朋友发表意见好唔好？或者回应一下。 刚才这位朋友提出很这个肯定。支联会办的这些活动，这二十年来，六四二十年来，支联会年年都办一些除了纪念这个六四的问题以外，还办了很多提醒老百姓要注意中国人权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已经这六四已经造就了香港变成中国的良心。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并不是 自我膨胀，以为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你看看这几十年来，香港因为凭着他一点点的自由，他已经成为国内很多有遭遇到不公平对待的人来香港宣泄他们的想法的一个地点。国内历届的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都只能够来到香港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然后呢，大量的有关中国60年来种种错误的历史那些记载也都只能够在香港才能够发表。所以香港已经无形中变成保存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而且也变成了就是中国民众要抒发对国家这个政见不同政见的一个地方。这个时代我觉得香港已经不知不觉间在这20年来发展成为中国的良心。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对香港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我觉得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国家这个民主自由还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我更觉得我们香港人应该更勇敢地担负起这个中国良心这个角色。谢谢。 好，好多谢。请问台上有冇嘉宾想回应一下？因为时间唔系好多啊，咁我就想睇下仲有冇其他嘅朋友咧系发表意见。如果冇咧，我想想台上嘅嘉宾就先作少少回应先，好冇？我想想台下有冇其他朋友仲有意见发表啊，或者提问啊？ 有没有路过的朋友想希望发言的？这个机会你们在内地可能得到的机会不太大。我记得我前年举行一次花车游行，有一些朋友是从国内来的，他们在车上叫，然后呢看见街上的有人向他们挥手回应，他们很高兴，他们告诉我在内地从来都没有这个机会，现在这个机会就在你手中，举手你就可以发表意见。如果你对我们在香港以至你们在内地怎么可以争取中国人权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有没有朋友想发言？这个是公众论坛，你们就是公众，你们才是主角啊。 有没有其他朋友有意见或者发表啊？有没有？因为时间都差不多的了，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就我大概希望能有多几分钟之后呢就可能要结束今天的聚会。希望大家如果有意见的就尽量是争取时间，好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或者都简短点啊，希望。 关于刚才的那位先生所说的，就是说他的矛头一直就指向学生杀了士兵，但是是不是士兵是被学生所杀的呢？这个不敢说。那学生，你知道学生也有死亡的人数吗？你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学生在美国逃亡到美国，他的父母亲还在中国，他们在美国天天在想念着他们的父母亲吗？如果这一种叫做良心的话，那我不知道这个良心是什么东西了。好，另外你说要关注吃饭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中国人出现的情况就是要不就穷的连钱都没有，要不就穷的只剩下钱，就剩下一个躯壳，就剩下一个经济的推动。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子说的话是完全端倒是非黑白。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CCTV 有一天有一个记者走过来，他拿着相机， 然后问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大学生，你是读几年级，我说我是第二年，然后他就说你还要到中国去发展吗，然后我说要，然后他又问那你不怕我拍照的时候把你的相片给上传到网络上你就回不去了吗，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时候的我应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 OK， 请问台上有没有其他朋友要发表意见啊？ 我补充多一句啊，我今日呢就揭露咗两个样样假嘢啦，我加多一样啊，你哋国庆节阅兵啊，见到嗰啲经济经济情况啊，系过去呢三十年港商、台商、大陆新兴嗰啲企业家搞出嚟嘅，唔系共产党原来嗰套经济嘅。咁共产党周身架咧，佢啊几时执笠咧，都应该好快啦。所以佢又咁惊青，连龙应台嗰本书都唔俾出版啊！ 好多謝你。咁我想睇下台上嘅朋友有冇啲回应啊？有冇啊？好，唔该。 那我就简单回应一下，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现在我们在国内好像要解决的是不是要先气化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你是说是城市里面呢，还是在农村里面呢，还是在生活在一些比较困难状况的朋友？那我们中国其实问题是非常复杂。也不能就说什么把吃饭的问题先解决，所以其他的问题才要等一下才解决。那我们要等多少年呢？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也就跟那些访民就说对不起，我们现在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所以大家要先为公众利益着想，所以你们被拆迁的问题，然后你们再等几十年之后再解决，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想法？这个公平吗？在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社会也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是坚持的都是这样的想法。如果大家说现在中国甚至是领导人也都说他们想发展国家是要像这个法治国家这样的去想法，这样的我们刚才提到的情况是法治国家会发生的话，那我们怎么可以就说我们先解决吃饭的问题，然后其他的问题会往后再解决，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我刚才就说另外一位香港的大学生就说就 CCTV 中央电视台又跟好像是有点威胁他的这样的感觉，就说如果派到你要将来的可能你要回过地要回国内发展的话会有问题，你可能不能回去。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因为关注我们觉得是对的那些问题而不能回去的话，要作为我来讲我都不回去了，我回去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回去就是要回去跟他那样子的去就是要自我审查这样的情况下去生活吗？那我觉得我在香港这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生活，绝对不能接受会有任何的自我审查的情况之下回去中国大陆发展，所以我觉得是要自己来做选择。如果我们关注这个问题，不一定就说一定会被监控，我暂时来讲我在香港还没有感觉到被监控，可能有但我不知道，但问题是我觉得我们坚持我们现在面对这些问题是对的，我们要坚持下去的话，然后我们就要坚持下去，而不要因为有一两个国内的什么人士来给我们受扰，我们就要立即停止我们的工作。好，谢谢。 好，有没有其他朋友有些回应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很多谢大家今天出席我们这个公众论坛。我们今天是探讨一个的中国人民是不是已经是站起来呢，历史已经过了去了六十年了，但是未来怎样呢，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呢大家共同努力为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呢是作出贡献的。而今晚呢我哋呢就係仍然有行动㗎，希望大家呢尽可能抽时间参加。而今晚我哋喺晚上八点钟喺度呢，我有个中秋民主灯火行动㗎，就喺度。咁呢度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参加啦。同时到夜晚黑12点钟嘅时候呢，就将会係我哋 有啲朋友進行六十小時六絕食嘅行動咧，係結束嘅。希望大家能夠嚟到咧支持佢哋，俾同佢打氣咁樣，好嘛？啊，希望大家能夠留步，今晚八點鐘喺度中火中秋嘅燈火行動。好多謝大家先，多謝曬，亦都多謝台上嘅朋友出席我哋今日嘅座談會，多謝曬。